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多时自己做节目咧，就好多人觉得好似好严重，因为但冇办法，即系谂嗰啲问题啊，谂嗰啲推论啊，全部都系啲好孤独啊、好沉重嘅嘢啊，即系有个人坐喺隔篱咧，就比较心情开放少少， 唔系即系接下波咁样啦， 都唔系嘅，即系一个得一个唔得嘅啫，即系你好啦，马仔好啦，咁即系阿昌都有时太闷。因为佢 都冇理由闷噶系嘛，咁生鬼点会闷啊？ 佢嗰啲 catch 唔闷，但系问题就系佢其实都系一个好认真思考嘅人，所以就系未必个个人真系点得着我咯。咁呢排另外一个话题咧就系琴日定系前日啦，哇！阿陈茂波叫大家去恩平浸温泉，即系坦白讲，恩平我未去过，但我就谂唔到点解恩平浸温泉会有个 incentive， 香港人会去，系咪纯粹就系煲热煲水，有啲硫磺味，又有啲女人，有啲大妈喺个水度浮下浮下咁简单咧？即系我觉得浸温泉咧，有时系啲即系精神文明嚟嘅，咁你精神文明啊，有时要睇风景啦，睇环境啦，同埋睇个气候，个气候唔系冻定热，系睇边个同你一齐浸，同埋落水浸的人到底是什么心情啊？屌你 ，Anthony 多唔多浸温泉啊？ 咁啊，我其实讲真，我认真浸一次温泉都冇嘅。其实讲真就 吓，最主要都是因为有老婆的关系啦，系嘛？ 又唔关 上个礼拜啊，同兄弟食饭啊，打边炉，佢话喂，不如去搵我日浸温泉啊！其实即系几个麻佬冇乜好浸啊，但唔系，佢哋话。即係有啲野遊團係兩日一夜，會有條女帶一齊浸温泉， 係嘛？即係嗰啲伴遊，即係你嘅意思係？ 即係大問題，即係可惜我係一個正人君子啦，係嘛？如果我唔係正人君子嘅話，我一定去，係嘛？我歡樂卡都冇，但係即係我真係即係真心明白浸温泉啲本身係一樣真係。是好 relaxing 嘅嘢，但我想象唔到點樣翻大陸浸温泉好 relaxing。即係好坦白講，即係在下嘅阿爸阿媽就成日翻大陸浸温泉嘅，但係佢哋浸嗰啲温泉係即係唔係我哋咁嘅心態啊嘛。我同 Anthony 嗰度去到第一件事啊，睇下有冇啲共浴嘅先，即係男女湯嘅一齊。 男女嗰啲係嘛？ 你唔好男湯還男湯，女湯還 女湯。咁你一定係即係會夾下人哋老婆咯，又真 係。最好佢係單身啦。如果唔係我就係夾人老婆，如果唔係真係夾咗人哋老婆都冇係，我唔知佢人老婆嘛。但系即系讲真，背后嗰样嘢系咪真系叫大家翻去浸温泉简单呢？即系其实佢背后就讲紧一个所谓叫一小时生活圈呢样嘢系几时？ 讲好耐噶啦，讲好耐。 啊，嗰个系2009年咧，智经研究社咧提出嘅一个谂法嚟嘅。咁当然佢 跟住所谓宜湾区啊嗰啲乜嘢啦，即系将香港定性为一个咧，即系。比较适宜居住的地方，但是适宜居住是适 宜工作， 适宜边啲人居住呢？咁当然就是好像你话九龙站啊嗰类啦，系嘛，即系唔系话深水埗嗰啲啦，系嘛， 起晒啲咩龙门嗰啲吓，即系玻璃幕墙嗰啲天晒啊 嗰类咯，嗰类咯，即系其实就唔系佢，我觉得佢最辣着嗰样嘢就系佢叫嗰啲打工仔，系嘛，即系话你话而家喺大湾区里边，即系嗰啲楼价吓，即系系。相对于香港的楼价是1%或者很少 的 10%定是怎样啦 ,anyway 啦。咁我想如果你说1%不会说冇嘅一定有嘅。即係譬如你说你所谓大湾区其实你讲乜都得㗎係咪，即係你嗰啲你名不经传嘅即係你甚至乎你说嗰啲郊区啊咩嗰啲叫咩名话嗰啲咩清远啊河源啊嗰类嗰啲可以其实你几十万买到楼㗎係咪，10万都可能买到楼㗎嗰啲，甚至乎你自己可以买得地添分钟吓。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 都是那句啦，即是你做什麼叫人家回去住呢？然後喂你自己啊，你說去這個深水埗啊，你說去不是你說去天水圍啊，你都說嫌遠啦、啊、是不是，你都說哇好累啊，去不到啊又剩啊，喂你更何況你叫啲打工仔即是走去這個回大陸住是不是，即是我成日覺得就是說喂大佬你這個大灣區呢這條橋呢已經講到爛了，即是你搞好多不同的名目出來，但你講來講去呢你都是即是你是很難識人的疑慮，就是叫換血的疑慮是吧，一個再殖民的疑慮是吧，你將香港人全部搬返大陸，即是不聽話香港人就搬返上大陸是吧，然之後喂你現在講話什麼所謂錯位發展嘛，錯位發展的意思就是即是話你話講區域分工是吧，哇你一個香港呢不用乜都做曬嘅，即是我成日都咁講㗎，即是話你記唔記得以前啊董建華呢嘅時代呢有個旅遊節有個旅遊廣告呢就有個口號㗎嘛，即是乜都喺曬呢度㗎嘛是咪咁佢哋而家就同你講啦，使唔使乜都喺曬香港啊，唔使嘅，而家你講區域合作啊嘛，避免即係呢個資源重複去虛耗嘛係咪，咁就喂你叻做金融嘅你淨係做金融啦係咪，跟住然之後廣州喂佢叻做呢一啲佢都唔係做製造業啦，佢都做服務業，佢乜都有嘅，真係大鑊其實係。喂你然之後你叫人講你同人講喎，嘩你呢即係廣州嗰啲機場會唔會多得滯呀、啊、喂航空嗰飯唔係你強項喎、啊、你估人哋滯唔滯㗎啦。 我覺得而家大家冇睇到或者睇漏咗嘅呢，就其實整個 whole picture 係啲咩嘢呢、嗯、當然佢用好多唔同考慮名目嘅方法，就話俾你聽究竟點樣錯位發展。香港呢笪地應該攞嚟做啲咩嘢？啲增值率冇咁高嘅行業咧，又或者啲增值率冇咁高嘅服務咧，最好就搬翻大陸。最緊要係咩啊？當有咗高鐵嘅時候，你住嘅地方同你工作嘅地方可以唔一齊嘅時候咧，你最好就住去啲平啲嘅地方，又或者環境清靜啲嘅。 嗱，威文，你呢種諗法咧，就真係大香港主義嘅諗法啦，係嘛？你話低增值嘅產業移翻上大陸，大陸人會唔會咁諗啊？係嘛？喂，你咁樣講係咩意思啊？你想做 人就唔係咁諗， 你想做龍頭啊？ 而家就係話俾你聽啊，大陸啲地產龍頭企業啊，講咗一年賺幾多錢啊？我哋一年係講緊賺二三千億人民幣，你香港地產啲龍頭賺幾多錢咧？啱埋都係得百零二百億，咁即係講緊乜嘢啊？即係當你喺香港成日講緊香港點解啲地產新嗰啲地會俾大陸地產公司買曬嘅時候，唔該你香港人自己即係動高床板諗下，究竟你公司一年 turnover 幾多錢？大陸嗰啲地產公司一年 turnover 幾多錢？人哋有幾多子單同你搏？即係好坦白講，而家係好多人係 miss 咗呢個 point。你而家知唔知香港即係到最後喺大陸嘅角色係啲乜嘢？基本上你而家睇到香港往即係廣東道。旺角嗰啲咁嘅環境，佢就係將成個香港變成一個中國嘅廣東道、 嗯、 變成一個中國嘅旺角。咁即係咩呀？有錢有消費能力嘅人完全聚集晒嚟香港洗錢做生意甚至乎住。 嗯、 你啲洗唔起錢嘅人唔該搬返上大陸。 嗯、 但係老實講你問我有冇方法可以逆轉我唔知喎、啊。即係你話香港係咪喺度抵抗緊咁係呀。咁、啊、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睇緊而家仲係即係講緊啲二三百人嘅遊行、 嗯、 即係爭取得即係爭取雙普選，我就唔明呢究竟呢啲旅行真係可以即係呢啲遊行可以改變到現實嘅環境係乜嘢。即係講緊融合，什麼叫融合呢？有經濟上面嘅融合，有政治上面嘅融合。喺經濟方面嘅融合就唔係融合，係吞併。咩叫吞併呢？即係當你如果你去過英國住嗰一排，你會知任何一個地方英國咁大住呢唔係個個人住喺倫敦嘅、 嗯、 即係有好多灘仔呢，佢當然有個town centre， 佢、 嗯、 可能會有個大啲嘅 shopping mall， 咁大啲嘅 shopping mall 入面可能有啲Marks and Spencer 啊、 嗯、 有啲可能家樂福啊，又或者可能有啲 booth 啊，又或者 Texaco 啊，呢啲係啲大啲嘅連鎖店。問題就係話你作為一個 local 本身嘅居民咧，你話係咪咁多時候去啲連鎖店消費咧？就恰恰相反，可能大攤你可能每個禮拜可能出去一次，真係出去舒展下筋骨，行下，可能有啲特別嘢想行下買下。但係問題就係話 weekday 一至五，你基本上就係自己住緊嗰條街嗰度，你行出去有啲鋪頭仔可能買下 grocery， 可能你食飯嘅時候都係嗰啲咁嘅鋪頭仔搞掂。你基本上就唔出動到你一定要搭半個鐘頭車去到 town centre 嗰度做你想做嘅嘢嘅。呢啲係 regional economy。喂，當你成日諗住你自己本身嗰條街咧都要吸引呢個世界角落唔同嘅人嚟買嘢嚟消費嚟享受嘅時候，我唔知道 你有冇心理准备住一个游客区呢？即系呢一样嘢系香港发展所谓自由行咁耐以嚟，香港系冇同香港居民入问过任何一个问题嘅、嗯。你讲啫，喂，你话自由行啫，究竟自由行带嚟本土居民有啲乜嘢影响啊？你唔问下住屯门嗰啲，住屯门你都唔想礼拜六日出街噶啦，因为而家我住屯门，我礼拜六日要出葵芳食饭啊。因为点解？因为屯门市中心好捻多人咯。葵芳点解？葵芳嗰啲商业中心反为就系礼拜六日冇人去嘅。 唔系唔系，阿威文，嗱你点解佢话即系唔会咨询嗰即系住喺嗰度嗰啲人啦？住喺嗰度啲人，我想问啦，有几多人佢哋本身系嗰度嘅业主嚟他们真是租客来的。 你是讲得好的，屌你真是。 他们租客来的。 因为那业主冚唪唥都是地产佬来的嘛。因为商场啊。 你看不顺眼咪租大二道啦，咪住劏房啦，大佬啊。即是这样的嘛，是吗？他不需要尊重你的，是吗？喂，他业权你说你好像你讲这个旺角你说行专区这样。喂，新人出街上面那些有几多个是业主来的。喂，佢唔中意咪躝吉咯，咪叫佢屌我喂我嗱，我系业主嚟嘅，大班人想住旺角系嘛？你唔住，你唔住，大班人去住系嘛？即系我最多咪喺即系嗰个租金度调整咯，系嘛？使乜理你啫？系嘛？呢个世界就系咁，更何况喂香港根本上系冇一个即系你如果你就系讲呢个房屋供应嚟讲，完全唔可以自给自足咧，已经去到。系嘛？完全系病态去即系去揾楼啊咁样样嘅情况噶啦，根本上个选择都唔喺香港人嗰度，系嘛？你为咗要生活，为咗要生存，喂几多香港人？喂系叫做即系忍辱负重咁样样，即系你系做几多嘅妥协喺生活上面系？ 即系老实讲，我就唔知道究竟香港人有咩选择权咯。即系经济融合，你就成日幻想住你啲经济可以同我融合到。喂，大哥，我落街想食碗鱼蛋粉啫，因为你个经济融合，所以我碗鱼蛋粉值47蚊啊、嗯。你又同我讲呢啲啊？喂，大佬，我都想留下温泉浸，我直头唔想去英，我直头唔想去清远添。问题就系话，好似我去日本仲平过去清远啊嘛？日本啲即第一你 yen 平，第二啊机票其实唔系好贵啫。最紧要嘅就系话，我去到日本坐低一间餐厅度，我唔使嗌苦样啊嘛。 嗯， 喂，大佬啊，文化上面嘅融合，你真系谈何容易啊？你估你讲我翻斗住，我就融合不到啊？到时融合啊，系啊，只可以搞个大湾区啊，其实想做个山寨嘅香港啊嘛。咁、嗯、你成个山寨嘅香港，你就唔好谂住你搬翻啲真嘅香港人去住埋一个山寨嘅香港，呢样系唔 work 嘅。呢、嗯、个山寨嘅香港吸引到啲咩咧？再北啲嘅地方，广西啊，嗰啲内陆嘅地方，你吸引啲游客去游览一个山寨香港。嗯、你要吸引啲山寨香港，就买山寨嘅奶粉、嗯、山寨嘅 LV 咁就好咯。问题就系话，你有冇谂过一样嘢？当越嚟越多假嘅 LV 喺市面上流通嘅时候，你几时叫 LV 平捻过噶？ 嗯， 从来都唔捻见平嘅。你反而见到咩呢？ LV 越开越多，因为点解？啲人觉得山寨嘅 quality 唔好嘛，佢想做，佢想追求啲 quality 好嘅嘢嘛。更加上你系眼望神州，成个北京唔系成个香港、深圳河以北咁捻大个商场，咁捻大个市场，你系吸引就系最有钱嘅大陆人喺香港消费，佢点解唔肯系要揾真嘅 LV 嚟买啊？仲使买你啲山寨货？咁你做成啲咩嘢咧？咁所有有钱嘅人嚟落晒嚟香港消费啊、工作啊、买楼啊，咁你到时就鱼蛋粉就470蚊一碗啦。即系老实讲，我真系唔系吓你。即系过去呢五六年啲鱼蛋粉升紧咗几多少钱咧？你真系唔捻使知，即系我 唔好讲鱼蛋粉先，讲鱼蛋先。鱼蛋而家10蚊寸啦、啊，大佬啊！ 即系想当年好似3蚊寸、4蚊寸，喂，嗰啲嘢起咗100%。我仲怀念嘅香港系咩咧？喂，我真系唔使完啊！97前嘅香港咧，你睇下啲97年嘅电视节目啊，有边个节目咁捻多香港人喺条街嘅扑街？你几捻时见过广东道咁捻多人啦、啊？冇人嘅，系嘛？你睇下而家广东道几捻多游客？你同我讲呢啲叫经济融合啊？喂，你有冇谂过原先喺广东做生意嘅人，佢哋唔系准备接受一个咁嘅经济生态噶嘛？嗯、即系当你硬生生要用一个规划去营造一个所谓叫咁 globalized 嘅 market 嘅时候，咁你原本做生意嘅时候，嗯、最出名系咩咧？旺角咧，海防道其实有啲好出名嘅牛丸食嘅，喺边度咧？就喺个街市，即系喺个垃圾站隔篱嘅，喺个、嗯、即系喺啲旧嘅墟档嗰度嘅。但系问题就而家。 基本上都冇人去啦，因为点解？政府觉得嗰度收翻嚟又冇意思，佢都几捻想收，但系问题你业主又唔捻肯搬。好啦，到我真系收翻嚟嘅时候，我不如起商场啦，我使乜你起埋啲鱼蛋档？屌你喺度食牛丸河，食鱼蛋粉，你执笠啦！问题就系话而家。嗰度啲人係想做一樣嘢啫，你可唔可以搞好啲衞生呢？等隔離垃圾站嘅老鼠唔好走過嚟偷嘢食呢、嗯、你咁撚樣我唔撚想做生意啦，阿市政局我唔撚理喎。即係我覺得你要所謂叫啲硬融合，你將地區經濟完全一任何時候。 你話呢種融合呢，有一樣嘢首先大陸化嘅，就係、是、其實呢佢哋下下都淨係以一個指標做優先嘅啫，就係話嗰個經濟效益做優先。係 啊， 係咪，即係你話其他，你話咩魚蛋啊乜乜物物啊，即係你其他嗰啲，即係嗰啲 冇 玻璃嘅人情味啊，或者人性化管理啊，即係呢啲 suppose 以前係喺深圳以我哋香港為師嘅嘢呢，喂，人哋要我哋反而唔要，係咪？人取我氣喎、啊、大佬幾大鑊呢，成件事係即係你調返轉頭喎、啊、你反而你淨係以好似大陸嗰種指標，就係話嘩 GDP 優先啊，係咪，即係嗰、那個叫做係經濟效益優先啊。喂，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啲嘢永遠都係，你講呢啲嘢優先嘅時候，有幾多嘢滴到落去普通一般市民嗰度先，係好少㗎嘛。你到所以你到頭來問喂，边个系业主先？住喺度嗰啲冇业主嘅、哦，系嘛？嗰啲人系嘛？即系喂，你可能你成条街都系佢嘅添，系嘛？但系佢唔会喺度住噶嘛，佢唔会需要为呢个地方系附上任何嘅一啲，即系有啲咁咩 commitment 啊，唔会嘅，系嘛？即系你反而佢自己住嗰啲地方，系嘛？佢都唔知几时要搬，几时要逼走，系嘛？喂，而家好多香港人，喂你自己。嗰、那個你總之你唔係專業人士咧，喂你都唔知道你自己你或者你唔係同阿媽住啦，係嘛嗰啲啦，你都唔知道你下年會係即係俾人逼到去邊度住，其實係好似住劏房嗰啲咁樣啫嘛。喂，年年都要搬嘅，分鐘係係嘛。總之你嘅人工你 catch up 唔到，即係你話嗰個租金去升嘅時候，喂你就係好被動啊，越搬越遠嘅啦。 即係遲咗一樣嘢咧，政府咪推出啲計劃咯。你只要將你嘅户口啊，將你香港嘅户籍啊擺翻落去廣東省。咧、嗱，你啲咩老人生果金啊、長生津啊、中門啊，冚唪唥你喺廣東都可以攞得。你睇下幾多人？几多人着早翻去啊？ 唔系佢，唔系呢个唔系新噶。佢你知唔知道早两三年嘅时候，呢、這个梁振英咪话喺呢个南沙嗰度搞个小香港噶嘛？就系、是、叫嗰啲老人、嗰啲老嘢啊，即系你退休嘅咧，全部喺即系喺呢一个南沙嗰度就住，系嘛？即系整个香港城咁样样，系嘛？咁然之后你喺嗰度住啦，我哋嗰度即系起谷啦，咁样样，即系佢系谂过噶。嗰陣時正正就係因為呢個阿曾俊華阿薯片叔叔就叫停咗，佢就話啊唔會搞呢啲乜嘢嘅，係咪，即係唔會話嘩花咁多錢去別人哋嘅地方起樓嘅，係咁樣㗎嘛，係咪，即係你諗下啦。所以你講返薯片嗰個問題嗰度，就係話喂點解我哋唔即係點解我哋會 all in 落去啦，叫做係，係咪，喂你要明白，唔係話淨係因為佢係一個弱者咁簡單。當一個人佢自己喂佢係咁踩界喺同你講本土主義、本土意識，叫你唔好移民。喂，根本上你係對於中共嚟講係犯咗禁，其實係。喂，中共就係想你換血喎、哦、你叫人唔好移民喎、哦、係咪，你係咪反其道而行呢，係咪，呢個係咪好違反國策呢，即係你当你自己话要回归二十周年，你叫做里程碑上面咧，你起码融合上面有一样嘢睇到啦。你对于中共嚟讲，但唔系，喂有条友喂眼中钉嚟嘅，就叫你唔好移民，系嘛、嗯？即系叫你留翻喺香港吓、啊，落地生根，即系做中共嘅眼中钉。喂，呢个系违反国策噶嘛？系嘛？即系对于我嚟讲，唔系话就系弱者咁简单。其实系即系。喂，即系你炒乱佢嗰个局啦，系嘛？起码可以系， 即系用阿昌嘅讲法，就系你摆更加多不确定性嘅因素落去个计算当中，即系等个勾襟咧就比较出人意表多啲啦。即系唔好等阿爷就系完全操控晒个选举结果，大家就系屌，即系做乜都冇得用啦，系咪？ 系啊， 即 就是一件事，你永远买落去就是说，哎，我觉得那个是奸的，所以所有你看到的东西呢完全否定晒它，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中共的内应，这个是中共的傀儡。 你那些就是 首先反对 你那些就是你那些就是阴谋论嘛，同埋唔知道你自己哪条收到的风，是吧，人家先交了你一镬，是吧，跟住你就以那样东西呢就哇即是阴谋优先，阴谋先决咁样，然之后哇全部啲嘢就係因为嗰个阴谋。 但呢个阴谋散播咗好撚多俾社运嘅同道收 聽。 收 真係听唔顺呀大佬。 收听完之后个个送撚咗呢个沙袋贴士。 唔係因为大家都系以一个理性嘅角度去考去猜度呢个习近平。但问题就系话佢哋唔认识国策。即系国策嗰样嘢其实你对于中共嚟讲佢就系想同你斗，即系一个时间嘅竞赛。系咪喂雨傘运动之后你究竟你投你同呢个同共产党斗快，你斗赢咗啲咩呢，嗱你自己嗰陣时你都有个 agenda 㗎，雨傘运动嘅时候佢话要呢一、這个叫做心奸细作嘛，係咪要要令到好多香港人都直即係嗰个觉醒係全面化地觉醒㗎嘛。咁嗰陣时嘅连月增都话啦，喂时间喺民主呢一边喎，咁你系咪喺时间上面斗赢咗共产党，唔系。因为佢自己无端端杀咗另一翼出嚟，就同你讲勇武抗争，然之后咧就喺勇武抗争之余咧，就不断系即系借呢一个咁样嘅论述去打你啲所谓左交，打你泛民呢班人咧，全部都系卖港贼嚟嘅，系嘛？全部都系咩共谍嚟嘅，系嘛？全部都系左交嚟嘅，会出卖呢个社运人嘅。咁就系喺呢一个叫做系非建制派嗰度，系植根一种叫做系互相猜忌。同埋嗰種犬儒心態，即係同埋最重要就係要令到你覺得搞嚟無謂，因為太撚多是非。當個社運圈太多是非嘅時候，你就會覺得搞嚟都無謂㗎啦。 唔係，咁我唔知啊，大佬喂，我真係覺得搞嚟無謂兼好撚多是非喎。咁你點咧？你有冇兩招醒嚟洗下咧？ 冇噶，多听多啲网台啦，大佬真系。即系我觉得，你做网台咧，咩人先有人听咧？就系、是、其实真系唔系话自己搞政治嗰啲人先有人听嘅，讲真系。 嗯， 你自己搞政治嗰啲人，喂，即系第一，即系唔系话即系 pump propaganda 嘅问题。即系 咁啊， 系啊，即系主要就系因为你系唔系可以抽只脚出嚟。系嘛？喂，保持一个可以观察嘅距离，做一啲比较系比较合理啲嘅分析啊！ 即系简单嚟讲，党台边捻度有人听噶、啊？ 就系咯，即系咁样啫嘛。唔系，即系好简单。你见到仁哥同埋阿李俊达咁样样，喂，当佢唔系话喺立法会喺庙堂嘅时候，喂，佢讲嘢自然会有人听噶，系嘛？喂，甚至乎郁文都系嘅。佢唔再系，佢唔再系立法会议员嘅时候，喂佢真系 粗方强富咯，即刻 系咯，即系 好 啦， 即系因为我觉得呢句说话系day one都大家已经觉得就系话，你适当嘅时候可以粗光养晦吓，当你要 join force 嘅时候，即系比如国教啊，你雨伞嘅时候，大家一齐出嚟，呢个系共识嚟噶，大家都赞成嗰种粗光养晦。咩叫粗光养晦啊？就系当你三五成群啲一二百人嗰啲游行嘅时候，大家粗光养晦下啦。即系我嘅理解系咁样样。而家就唔係，有人就覺得嗰啲韜光養晦唔得㗎，因為共產黨唔會放過你㗎，共產黨唔會俾機會你休息㗎，所以二三百個人你都要走上街囉，咁樣即係唔明囉，我真係唔明，真係唔識，即係所以就即係當然係二三百人嘅時候，我就喺屋企韜光養晦囉，我就學識嘅點樣韜光養晦啦，係咪轉頭返嚟講第二個話題呢。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